头疼地问问你，他可知我心意？心中的话，请你带给他，问个明白。爱莫可想。 还记得那个夏天，爸爸的后背，露天的老电影。 回来吧，回来，我们一起工作。 我还记得绿皮车的轰鸣，告别的人群，你转过身去的背影。我还记得他的第一声啼哭，你眼角的泪珠和嘴角的微笑。 我们在时光上行走，我们在音乐里回首。 最美时光， 1943年的作家三毛出生。这个传奇的女人用一段传奇的文字感染了我们最初对于流浪的幻想。三毛在撒哈拉的沙漠里写到的，她用汽车轮胎做成的沙发，让我很长一段时间对废旧的轮胎都有一种莫名的好感。今天我们要来听的这张专辑呢，是三毛的一张音乐自传专辑，所以每一首歌都是他的人生故事。这首歌叫做《七点钟》，对三毛来说是他的初恋。 就是那么的开始的，走过草场的青草地，走到你的面前，不能说一句话，拿起钢笔，在你的掌心写下七个数字，点一个头，然后狂奔而去。守住电话，就守住度日如年的狂盼。铃声响的时候，自己的声音那么急迫。七点钟，

什么古老的故事。